古语有云，唔嫖唔知身体好，唔赌唔知时运高啊！ 关咩事啊？屌你！一个无定向、无主题嘅节目， 无主题听翻啦，咁声水。 一个冇既定主题、斋吹水嘅节目， 仲有咩？ 二十岁、三十岁、四十岁嘅男人、男仔一齐上嚟吹水，广东广西。 二十、三十、四十， 逢星期二同你乱噏一趟。 咁多意見，使唔使嚟多聽？ 大家好，我是阿迪，你依家聽緊嘅係 www.regazine.com.hk， 一個追求生活態度嘅網絡媒體。 好啦，翻嚟第二节嘅足球频道，咁啊，头先开咗声嘅就有啊，经理喺度啦。 系啦，咁啊，我答咗啲嘢先。 好， okay, 好 ，EV 答翻你嘅系点子冰冰，听晚九点半就会出街。OK， 因为个答一答你个 file 有少少问题，今日整好咗噶啦。 系 ，OK， 阿迪帮你 cut 咗好多嘢，再加咗好多曼联嘅，系啊，大镬， 将曼新闻匹入。 唔好意思啊 ，EV， 系啦， 放心啊 ，EV， 我会帮你监察佢嘅，今晚监到佢有为止，再唔系奸下咗佢。 好啊，呢次翻嚟咧就嗱读下啦 ，Jackie 咧就话日日笑曼联嘅，其实咧就。佢啊更加可憐嘅咧，就係 AC 米蘭四個足球節目咧，不如多啲講下意甲。咁我哋頭先都講咗啦，就我哋都講得唔少嘅。咁啊有要求，我哋就盡量又滿足大家啦。咁啊今個禮拜其實唔使阿 Jackie 提，我哋都會講下意甲，因為好多新聞啦。咁但係首先咧，就條 thread 度咧，我見到一位新朋友啦，大家可以推介大家睇下啦，就有一位叫 Ryan。鄭寶新係咪 ？Jampo Sen， 咁咧佢就唔讀啦，因為咧都好多下，咁啊就主要咧，哇呢個都係意甲等嚟嘅，咁咧就同我哋分享咗好多關於國際米蘭而家嘅一啲財政嘅狀況啦，咁啊又好值得大家去睇下，咁所以咧就大家上翻去。足球频道嘅 Facebook 啦，咁可以睇一睇下啦。咁、就翻嚟一定要讲讲今个礼拜嘅 AC 米兰啦，因为呢个古仔就要从上个礼拜开始讲起啦。咁、就上个礼拜就爆咗一个都几惊人嘅冷门啦。咁嗰场波真系几戏剧性嘅，就系4-3输俾萨苏罗。 我咪领咗嘢咯。 又系即系赞我啊！就系我先啦，两队米兰俾我搞死晒，系咪先？一队和，一队输， 我都知道嘢嘅。一我讲话，哎呀，我系拣呢场，我心谂扑街。 罗马等就要多谢我啦，系咪先？啊，如果唔系边有4-0嘅热拿亚咧，全部登晒，哇！即系唔系？我其实希望系每个礼拜都系咁嘅。咁咪即系而家有少飘忽啦，即系成日都系 一系就中晒， 装眼咁样开系最麻烦嘅。 百家乐 上个礼拜我就登腰晒啦，咁就多少同我有啲关系啦。咁啊 ，AC 就真系嗰场波系真系好奇嚟嘅，嗰场波就4-3输俾呢个萨苏罗。首先嗰场波咧就系、大家有冇睇啊？ 冇， 我睇精华。 嗰场波咧就如果你一打开个电视咧，就以为一场波咧。啊！咦，喺上海話喺北京踢嘅一場波，霧霾嘅，喂！屌你老味，真係好撚犀利，即係完全你如果係可以咁樣忍受得到去睇曬成場波咧，我話你好嘢。咁所以其實係幾撚辛苦嘅，即係睇嗰場波。咁啊，第一就係霧霾啦，咁、所以唔知有冇影響到啲球員咧？有一兩球波係有啲影響嘅，真係好離譜嘅，能見度低到咧離曬， 即係烏龍咗咩嚟㗎？ 我諗又係賽前啲球迷喺度搞嗰啲煙花嗰啲嘢啦，又係 定啦呢個 煙霧嗰啲嘢啦。我唔知係咪啊，因為我唔知薩蘇羅係咪一個工業區啊，我唔係好熟。咁所以即係唔知嗰度係咪好似東莞嗰啲咁樣啦。咁就咁啊，嗰場波嗱又講啦，即係 AC 係咪殘陣呢？即係睇落去真係唔係㗎喎，大哥。 啊，冇乜冇，唔係即係差唔多都出齊曬咁滯咯。即係你都係嗰句，除咗阿 Elsa V 嘅啫，咁你今屆唔使預佢噶啦。咁你呢扎友啊，羅賓奴出嚟打翻正選，包括迪利卡卡，跟住艾蒙柳神、洛斯連奴、迪壯咁都齊，即係都齊曬。誒、哎，係蒙迪利喎。因为我哋话有少少伤，就下半场先换入嚟。咁仲有咧就 卡卡系咪而家打 本田啦、啊？本田咧就呢场波打 下半场先出嘅。 吓、啊、咁就咁基本上唔太弱啦。咁你对住一 唔太弱，听到啲球员名吓卵死人啦，系嘛？ 例如咧，例如边只？ 例如你听到罗宾奴、巴洛迪利。 咁你打头嘅十几分钟。对版嘅、哦啊，第一球罗宾奴入咯，第二球咪巴洛迪利入，十三分钟佢两个入搞掂啦，喂十四分钟开始就有变化啦，十四分钟咁就嗰边就可以入波，咁啊要介绍下呢位球员啦，其实我暑假提过佢个名噶， 嗯 ，Berardi 系早季嘅一个僆仔嚟嘅， 冇错， 咁咧就今季咧就借而家就外借咗去Sassuolo 啦，哇，即系如果大家冇睇咧。就算精華我都 recommend 你睇翻呢個僆仔入嗰四球咧，完全即係球球有功架嘅。 係， 喂大佬，睇下先點講咧，即係冇撐攝入，即係幾個球員招呼佢，總之底線傳出嚟，喺小禁區迎嘅又有，喺出邊射嘅又有，跟住仲有一球波咧，就唔知係咪霧霾問題啦，就。个佢个即系 Sassuolo 嗰个后防咧就一个即系大脚清个波九楼咁高揼落嚟，跟住咧阿邦利拿就类似啦，就系即系可能雾霾问题啊，咁佢就个波跌落嚟佢就顶唔到，个波揼咗落地之后咧，咁佢就嗰个 Berardi 就喺度前下咁样啦，跟住咧就又俾佢前撚埋入埋啦，咁有一兩球波其實真係好關啊，邦利拿士啊，即 係冇錯。 後屘完全係睇唔掂呢個僆仔啊，咁就因為即係另外拆開一邊一間新聞啦，因為羅斯嘅受傷啦，膝頭哥受傷啦，咁而家羅斯打唔打到世界盃就成問題啦。咁、意大利你都知道啦，即係你噏唔到有邊一件前鋒咧係靠得住嘅今時今日。咁所以咧就已經好多人問，喂呢個僆仔得唔得？因為呢個僆仔呢場波。入四球啊，大佬系纪录嚟噶，而家唔知咩十九岁个僆仔咧喺AC米兰身上入四球，咁啊，所以 但系世界纪录 好值得即系 recommend 大家留意住呢个球员啦。其实我哋暑假提过佢啊，一个好有潜质啦，好高大嘅球员，咁好亚炸嘅，咁啊，即系后屘其实根本成嗰对中锋咧，我都讲咗噶啦，其实邦利拿今届都要换噶啦喺AC米兰，咁啊所以买咗拉美落嚟。但拉美呢场波未上阵啦，咁、所以佢拍住沙巴达，其实都系 AC 米兰今季一个灾难嚟嘅。咁就就因为呢场波输咗啦，咁咧就终于咧都忍无可忍啦，冇钱都要炒啊。咁就 Allegri 咧，终于即时即系打完呢场波咧就 拜拜， 就拜拜啦。咁啊，本来之前咧仲话就系、是。即係都係炒，不過就交埋今季尾， 係啊季尾之後先啦， 唔使補水，好嚟好去啦。咁你好嚟好去都唔得，咁啊，所以就即係我諗要平息眾怒啦。咁AC 就輸到今季嘅第七場波啦，而家排緊第十一位啦。咁其實同呢個榜尾係爭五分到嘅啫。咁所以係啊，即係個 真係打互級嘅、 真係打互級啊！我唔係好信佢打互級嘅，但你去到而家，你更加其實唔好淨係睇佢對同季尾嗰相差。同榜首嘅祖雲達斯而家打咗一半啫嘛，球季爭三十分，咁你點咧？ 呢個好嚴重， 這個、對 AC 米 真係一個跌落嚟嗰種個嚴重性係好誇張。 因為 AC 都話曬有等噶嘛，真係。 唔係當年國米都試過，即係國米都 AC 同早幾曾幾何時係神聖同盟嚟㗎嘛，大佬。咁、但係你而家喺度即係天與地比較啦、完全地天與地冇，完全係。即系佢哋嗰个不稳程度系， 喂，但系 得人惊， 喂，但系冇可能噶、即系嗱，头先听杰斯讲啦， 系 你个出场即系个 first team 嘅阵容啦、巴神、罗宾奴喺度 ，OK， 你其实 OK 冇乜话太过应该会咁差噶，整季， 我谂条后防系最大问题嚟嘅今季咧。即係但而家你一月份做咗個 transfer， 即係買咗拉美返嚟啦，咁就幫到少少啦，我諗。咁同埋就係整季我諗頭一半打咗一半，其實 特別係季初，其實又真係有好多球員受傷啦。咁啊，出翻嚟嘅個狀態又唔係話太十足啦。同埋就係對波信心真係越打越差嘅，即係好多啲大阿哥，我哋每個禮拜都等住佢應該係有貨交出嚟咁，但係就又冇貨交出嚟啦。咁有啲新嘅球員其實又佢又唔係好敢用嘅，譬如話我哋今屆我都期待，一路都期待住譬如史邦拉拿應該可以，係咪可以？喂，啲大佬唔掂嘅，Agreedy 應該係咪從啲後生仔去着手下咧？咁但係你又一路都唔見嘅，咁你見到佢個陣擺出嚟都係好死固固嘅，即係都係唔敢喐，都係啲大哥擺返晒出嚟為主。譬如巴奧迪利有幾場波其實冇乜表現嘅，咁你夠唔敢換走巴奧迪利呢？ 冇錯， 佢又唔夠膽嘅。咁所以即係問題係好多多嘅對波。咁啊，衍生咗幾個，即係一月份都要我哋呢幾集都要不斷都要講下啲 transfer 啦。咁首先唔講個領隊住，第一要讚呢斯米蘭呢，就真係人間有情嘅。喺自己隊波千瘡百孔之下咧，都仍然咧即係外借咗一個球員咧，就俾費倫天拿，可以豪一件俾佢。咁所以即係意大利唔係啊，呢啲真係點樣同一屋檐下，即係大家都買唔到球。 其實 大家知道大家嗰種難處， 就係呢樣嘢啦。 好感人，我覺得直情有啲粵語長片 feel 啊，即係。人人为我，我系人人，即系嗰啲嚟噶。 唔系问题咧，说到 好感人嘅，我觉得你今个礼拜呢单 transfer 真系。 我杰斯呢下算罢啦。问题系借出嚟呢一件，头先你讲阿巴神好多场打得唔好，想应该揾个人睇一睇佢。而家借出嚟呢件咧出过噶，但系踢得更垃圾。 咁但系我咁讲咯，其实呢个 transfer 对双方都好喎。 系， 我觉得真系好啊！即系呢件呢个咧，令我记翻起就系当年马迪喺卡利亚里转过去祖云 达斯， 转过祖云达斯嗰阵时咧，祖云达斯都系前锋方嘅，咁啊揾佢翻嚟嗰段时间系顶。 头五场波系交到货嘅， 系啦， 跟住后系石沉大海唔见咗嘅。 我觉得即系，我觉得你赌一铺嘅啫， 冇错， 29岁啦。浮呢上三年都浮浮沉沉天空里嘅，即係马迪。咁啊，然之后 AC 米兰今季又系唔掂嘅，咁上阵机会又冇嘅，啱啱撞正就呢个礼拜即係费伦就连最后一件前锋都冇捻埋啦，即係其他嗰啲唔好数啦，仲有啲咩巴西嗰啲咩巴图斯啊嗰啲你唔好数啦，嗰啲真係即係嗰啲唔得嘅。咁你基本上就冇咗马尔高美斯，冇咗呢个罗斯仔。咁啊，冇晒前锋嘅。上嗰场波佢对边队咧？对0-0和波嗰场咧，我哋唔记得咗。 而家睇 系啦，喂，大佬搵伊力石打前锋啊，完全冇前锋啊！你见到连后备都冇噶。咁啊，所以咧，即系我觉得把心一横，29岁，而家俾一个即系重任俾佢，咁然之后等佢过去费伦天拿，喂，保证你有正选踢。你得就得，唔得就忽得啦。即系啊， 刚刚打和嗰场咧就系对托连奴， 对 作客托连奴 系啦， 系啦， 监操冇两分嘅嗰场波，费伦就因为真系完全冇前锋，冇人识入波咁滞，咁所以我觉得就即系呢个 transfer 系好嘅。咁 AC 亦都做咗一件即系我咧好感动嘅事啦，即系大家都系喺意甲，咁你又大佬即係 我冇得爭啦，俾個機會你去爭。 我今屆係啦， 歐洲錯都應該冇乜機會㗎啦。 咁都30分啦，我派你出嚟打齊呢個中國人打先。 冇錯， 咁樣啦。咁所以就做咗一個咁樣嘅轉會啦。咁而家講翻 AC 啦，炒咗 Allegri， 大家都應該睇新聞都知㗎啦。呢、這個都算係驚人㗎啦，大佬。即係叫做馬上退休啊！即系呢个 肥鸡餐， 呢个斯多夫啊，明明喺保利花高踢紧波，马上退休， 唔踢， 即刻转做领队，几犀利咧呢个，系啦，咁啊佢嘅即系访问佢嘅时候，佢就话佢系因为冇得推嘅呢样嘢，布鲁斯科嚟打个电话嚟。 冇得推 啊，大佬仲加多几条女，呢个我讲嘅，咁啊冇得推啊，即刻要翻去， 冇错， 咁就但系就亦都要意甲嗰边有个通融啦，因为佢仲未攞到呢个 license 教练牌 嘅，佢攞到 license A 嘅咋， 即係仲喺度即係仲未，其實正常嚟講，佢就唔可能執教呢個意甲嘅。 冇錯。 咁而家就俾咗個通融佢啦。咁啊，37歲嘅斯多夫呢、這個都幾真係幾爭議性嘅。點解會揾一個咁嘅領隊咧？咁我覺得第一個我自己嘅判斷啦，第一個感覺就係、我真係扯唔起啊嘛。咁咪要揾翻啲舊人坐下翻嚟搭下膊頭。捱義氣啦，即係頂咗佢啦，咁嗰件就 Allegri 一定要炒啦，咁所以即係意甲係好悲壯嘅，其實真係咧，即係發覺咁啊，揾翻個喺老人院度，明明呢個都出咗去㗎啦，又揾翻佢翻嚟，咁就就執教啦，咁啊嚟緊呢個禮拜就會係斯多夫第一場執教啦，咁亦都做咗個團隊嘅， 得唔得㗎？ 好多人都問喎，呢 唔係首先咧，佢就出現咗有少少出現咗阿沃雷斯個情況啦。第一樣嘢咧就係原本阿力尼嘅副手係阿泰索迪，泰索迪咧就即刻唔撈。佢副領隊原本係泰索迪，佢係助手啊， 係泰索迪咯，以前都係踢波 其實佢都係名宿嚟嘅，咁但係結果佢都係斯多夫翻嚟，佢唔做。咁啊，呢個係第一個問題要斯多夫要面對，因為佢團隊咧，其實我唔知會唔會又揾翻一堆以往 AC 嘅。 但係而家全嗰個荷蘭班底係咪堅㗎？ 未知啊，因為嗰邊都 似譚加，仲有加邊個啊？ 我都唔記得啦。總之係 三個都荷蘭㗎嘛。 佢。傳咗幾個，甚至又話傳係揾阿雲巴士頓啊，都有傳過。佢根本都係 雲巴士頓冇啊，雲巴士頓講咗彩佢都傻，係啊，因為佢喺度癲嘅，即係咁樣搞法 係。但係總之就係話，其實呢個決定咧，其實都幾有爭議性。At least 就係話個泰索第一時間跳船啦，即係佢第一個反應就係、是：哇，搞咩啊？咁呢下嘢真係唔係講笑。咁變咗而家佢哋嗰邊咧，大家都係即係大家觀望，到底嚟緊禮拜六。或者嚟緊呢個呢幾日會唔會有可能仲有啲咩人會侵落呢個團隊裏面啦、因為其他就暫時未有變動嘅，但係 at least 有個副領隊或者個助手呢個助教呢第一個已經係跳咗船㗎啦。 係。 係啦。 我記得仲有一個唔係荷蘭班底基斯普都傳過。 係史坦同基斯普係兩個係傳得最行嘅。 係。 咁呢個係佢係同期㗎嘛。 係。 同期㗎嘛。嗰場3比3對利物浦嗰場三個好似都仲有份踢。 即係好似如果、 史坦好似冇啦。史坦冇 贏邊唔得咁樣。咁就咁啦，傑斯啊，加 菲鴨仔啊， 車菲鴨仔啊，你教曬佢啦， 即係費電南即刻退休，係即刻出嚟加，厲害， 係啦， 不過就 搞嘢， 或者加利仔唔好講波住，過嚟交 都得。咁我就代我同事講少少嘅。我同事係一個 AC 等嚟嘅，佢唔係佢淨係睇意大利波，甚至玩呢個創造球會咧，佢都係淨係收集 AC 球員嘅。 即係呢今年又係 hurt 到爆啦， 超 hurt 啦。咁但係其實佢就提出一個問題嘅。咁佢即係可能大家好少睇意甲啦。咁但係我都睇得唔多啊。但係同佢溝通或者傾偈嘅時候咧，喺佢嘅角度咧就覺得今屆阿力尼個大隊咧。解決唔到就係頭先第一個問題就係先阿傑斯講個後防嗰個混亂啦、令到連個龍門艾比亞迪又好後備嗰個出嚟都好咧都好瀨氣嘅。咁但係咧佢就覺得一個奇怪嘅事就係舊年個防中位都係啲即係覺得係老弱殘兵啊咩顏布先尼啊發明尼啊迪莊舊年傷啊嘛，等冇打咁差。今年你仲用翻阿迪莊，迪莊大家俾人感覺應該係一個純正啲嘅防守中場，但今屆後防更加甩漏。你個戰術咧係唔知你想點啊？直頭係佢想講就係、是，到底你係打防反又唔係、你打呢個控制長波， 唔係防反嘅， 控制絕對控制個場面，即係打控制足球嗰只咧，又唔係你去打強攻咧，你又好似冇能力，因為前面個巴洛迪尼咧係唔穩定嘅，LJV 又未好翻啦，就算卡卡翻嚟都係打一兩場 sharp 啫。而家你仲要插多個鐘康打落去，其實佢而家就覺得好擔心嚟緊所有 AC 嘅波咧，就係玩緊呢個網球。 我試下答下你個朋友啊，嗱你話幾隻類型咧，佢就一定應該係佢應該係期望自己對波咧係攞住個波做嘅 ，OK？ 冇錯， 因為佢個對波入面真係好多呢啲咁嘅球員嘅。蒙到你和啦，喺中場其實你一定係期望就係、是。蒙到你和去孭住对波做一个 playmaker， 冇错， 然之后其他嗰啲系扫嘅啫，洛斯连奴啊，或者系迪庄啊呢啲咁样，咁你前面嗰扎又系上脚上得好犀利，一个巴奥迪利啦， 或者如果你有 LV 喺度，就會有少少速度踢下啦。 冇錯， 貴大部分時間冇嘅喺度啦。咁然之後你又貴踏入即係貴中嘅時候卡卡嚟埋啦。咁你見到，但係咁我會答你個朋友就係、是。我諗係真係同個別有好多好多個別球員嘅今屆嗰個表現失準係有關嘅。 嗯。 譬如話大家期望蒙道利和應該打得好嘅，冇真係冇咩好嘢交出嚟。OK， 你直見到佢好燥底，成季都見到佢好燥底。咁仲有然之後有期待過卡卡返嚟應該交返啲嘢，但係你只係返嚟嘅卡卡，你只係見到中心仍然係梗梗嘅， 冇錯。 OK， 但係有心就無力嘅。咁你然之後見到一個死咕咕嘅巴奧迪利， 嗯、 我寧願見翻咧以前嗰啲咧間唔中抽鹹水啊，即係球證見唔到咧就搏你個老母個頭殼啊，嗰個巴奧迪利好啲喎。今季咧你見到一個咧即係靜嘤嘤。冇嚟神嚟嘅， 冇咗道火嘅， 即系对手踢佢佢都唔捻喐，嗰只巴奥迪嚟嘅，又唔知做乜嘢嘅。咁啊，迪庄又系一场一场啦，你又唔可以话佢好多场打得唔好嘅。咁有时佢又交到下嘢嘅。咁仲有后防，其实有啲球员又因为受伤啦、 嗯， 迪斯基利奥嗰啲其实应该系踢得多啲嘅，咁但系又受伤啦，艾比迪又系啦， 系啊。 咁佢中间就唔使讲啦，就一定系死症嚟嘅，你点摆都系死症嚟嘅。咁所以即係老嘅球員亦都係即係譬如話艾比迪嗰啲仲要場場打又係一個壓力啦，咁邦利拿唔得啦，咁、 嗯、 所以我覺得好多嘢我講嚟講去就係我覺得係好多球員個別今季個表現都係失準囉，咁而你好多場波係走唔到個隊形出嚟嘅，我都坦白講啊，咁多隊意甲我今屆睇得最多係 AC 米蘭。 嗯、 我都有耐性啊，因为我对呢队波我又冇乜，我又冇乜嘢即系我又冇乜嘢反感嘅。咁、嗯、我自己都系，我都希望一个礼拜对佢有期望，希望见到佢打翻场好啲嘅。咁今季印象中其实真系冇乜边场好啲啊，系较为印象比较深少少嘅系圣诞前嗰场波对罗马2-2嗰场咯。 嗯， 即系肯仲有啲力。去兩度落後，兩度追翻上嚟，仲有少少爭啲贏埋羅馬嗰個感覺。咁啊諗住佢後面咧又應該好啲，佢又嚟啦。即係對薩蘇奧羅嗰場係你輸到你真係冇嘢好講嘅，十零分鐘贏緊2-0，跟住然之後廿零分鐘30都未到，已經俾人追和2-2啦。跟住上半場都捱唔到，已經倒輸3-2啦。 係啊， 跟住下半場出嚟一两分钟已经4-2啦，屌你都唔知咁点知做乜烂嘢嘅 佢系，喂，但系个问题系、啊、即系我哋， 但系成个过程佢仍然系攞住个波嘅喎，但系真系做唔到喎， 但系咪嗱 ？OK， 又咁样讲啦、 啊， 会唔会老咧？ 吓、啊、 老咧？ 老我哋讲过啦，即系唔系你个别有啲球员啦，你可以用老嚟解释， 但系佢前边又唔系噶嘛， 我 前边系快噶嘛， 我都讲过噶，你唔可以再用老去咩？因为对波其实系重点，有啲球员系一路培训俾佢踢噶， 嗯， 即系譬如迪斯基尼奥啊、艾比迪啊，呢扎应该系叫当打当起嘅，咁你迪庄嗰啲唔系老啊，大佬， 系啊， 咁你譬如唔伤嘅 Elsovi 又唔系老啊，巴奥迪利又唔系老啊，你好多个都唔可以用老嚟解释噶。 我尝试过、啊、即系用足球以外嘅嘢去同个 friend 即系大家去研究嘅就系、是，今届即系 A.C. 头先啊，我即系同啊，我冇话佢啲球员跌窝啦，因为我真系睇得唔多，我就冇话杰斯可以讲咁多俾佢听。但系我成日留意到一样嘢就系、是，今届 A.C. 系传得，我谂比对上去嗰几年咧，传得最多嘅就系由季初开始咧，喊炒领队咧，根本系未停过嘅，从来未停过，即系差唔多系每两场波就嗌一次咁就系、是。ending 就系话佢哋嘅权力斗争啦，即系个贝斯康尼个女。同啊另外佢嘅领队喺嗰度系真系有好多拳斗喺度嘅，咁到底令到啲球员咧，到底系咪专心去踢波咧？呢个系我自己觉得系先至系可能影响 AC 更加深远嘅情况。大佬而家我哋觉得好匪夷所思，揾斯多夫呢、這个，即系我唔可以话斯多夫可能真系好捻劲，做领队可能真系好捻有天分或者点样，但系呢咁嘅情况去。换嘅时候，你揾个咁嘅球，揾个咁嘅冇将 officially 嘅 shirt， 冇以往嘅经验，只系一个多年名宿嚟去带呢队波，带到季尾嘅话，或者继续带落去啦吓。 我覺得係似係想平復翻成個 更衣室 又好，或者平復翻啲球員嘅心理，多過係真係對啲球員，因為傷咧，亦都係今屆 AC 面對一個幾大嘅問題，因為啲人輪流傷得好緊要。嗱、即係我唯一可以咁樣解釋 過。唔係你嗰個睇法其實都正確嘅，即係我覺得係咁樣啦，因為我哋都講過就係、是、你呢幾年個意甲有個特性就係、是、佢真係好多球會都係窮啊，係 OK 財政係有問題嘅。咁你嗱，即係大家睇得咁耐波知道，你譬如話你擺你如果有大家有興趣嘅，你 print 張AC 米蘭個 squad 嘅球員嘅清單出嚟啊！你唔相信呢扎球員係唔得嘅， 係啊。 咁、okay? 你唯一個解釋喺上半季嘅解釋就係因為個領隊嘅啫。 冇錯， 我哋都見過就係好多時，如果係一間正常入個 financial 冇問題嘅球會咧 ，Alan Greer 一早炒咗噶啦。OK， 因為好多時唔係話嗰球個領隊無能啊。即係同大家解釋一下，就係你喺一啲情況，我都話啦，個成績唔好咧，你作為一個會長或者個高層，一定係換個領隊，因為好多時嗰個情況係咩咧？係班球員同個領隊有心病，佢唔認同個領隊每日俾出嚟嘅指示或者嗰種足球嘅理念 ，OK？ 然之後咧，啲球員本撇去整走領隊好撚容易嘅。但喺意甲有多個情況咧，多個因素咧，係其他嗰啲聯賽冇嘅，就係嗰啲球員嘗試去整走個領隊，但係個高層冇錢去找個領隊， 冇錯， 呢個係問題。所以如果你問我咧，我會覺得其實冇辦法，你輸埋上一場，老閪都要換㗎啦。你然之後你如果先問斯多夫得唔得咧，搏一搏都要。你問我就搏一搏都要。 嗯， 我可以話俾你聽，如果斯多夫去第二隊咧，我啊打死問句都係唔得嘅。但系你翻嚟 A.C. 咧，起碼做一個大佬輩咁嘅身份咧，唉唔好理佢啦，抱唔抱又好，唔抱又好，呢、這個時候老虎嗌都要換一換，換一換咧，你然之後班球員可能就會交翻一啲，即係喺 Alan Greeny 嘅時候唔會交俾你嘅嘢咯。 功課 係啦， 功課 係你係即係火鳳凰置諸死地而後生啫嘛。 我所以係啊，我會覺得 即係我覺得博博係嚟緊呢個禮拜其實可以睇下嘅，睇下呢隊 A.C. 又有冇有一個 唔係當然我當然我都認同阿傑斯所講，因為其實有個問題大家留意到嘅就係、是、大家睇佢哋踢意甲同埋佢睇佢哋踢歐聯，其實歐聯講真嗰句，大家見到 A.C. 又唔係真係咁差喎。講真嗰句 ，AC 佢真係打喺歐聯裏面有幾場波，特別對巴塞， 是啊、 又唔係真係打得好差。呢都係同樣呢班球員、 啊、 踢出嚟嘅效果， 啊、 即係喺歐聯佢當係叫做為球會又好，為自己證明又好咩、啊、都好，佢係話俾人聽係得嘅。 你呢個例證好好， 係咪即係 定你斷估個歐聯嘅水準都高啦？ 我亞積士點都勁過你咩、啊、沙斯蘇羅啩？屌係咪先？咁、啊、但係。即係事實上就係話呢個無論拳鬥又好，或者成班球員對個領隊已經失信心又好，點呢、這個我諗都係長痛不如短痛，都係要做嘅。咁但係去到爭成30分咧，我諗真係令到一班 AC 等咧喺香港嚟講，我諗意甲真係 AC。 我覺得佢上個禮拜做嘅 decision 係明智嘅、 但係遲咗咯，我會覺得係遲咗咯。 喂大佬啊，你知唔知佢真係可以再揀？佢可以有另外一個選擇㗎，就係唔喐咯， 繼續唔喐， 繼續 Alan Greeny 咯，佢真係得㗎，大佬。因為大家都 compromise 咗，係到季尾㗎喇。但如果你再同景 Alan Greeny 可以改變到而家呢個 困局，頹勢 你不如即係求其換一個好過啦。 喂，問一問傑斯樣嘢啦，你幫我揾少少資料啦。而家 AC 同第三嗰個距離係幾多啦？當然冇望可以打得返上，即係拍住早記啦，因為你成差人30分，10場波要贏。 第三咪拿波利咪42分咯。 42分。 咁如果你話講緊 ACAC 係22分，爭20分咯。 哇， 爭20分，唔使望㗎啦。 歐聯都難望。 唔使望㗎，你望個歐霸，望個歐霸都已經有少少不切實際，嗰個都爭10分啊。即係如果你同國米比，第五名嘅國米都爭10分啦。咁你即係要追嗰10分，其實已經唔容易啦。 喂，好大好大鑊個，因為佢禮拜四講過下咧，就係話即係嚟緊嗰屆咧，如果入到歐聯嘅話咧，大致上即係入到歐聯嘅分組賽，大致上係4500萬磅嘅收益嚟嘅。 唔係每一季都係啊。 唔係， 我舉多個例俾你聽啊。上個零禮拜前啊。 車仔咪公布業績咯， 係啊， 2013佢蝕佢蝕錢噶，咁嗱當然啦，佢蝕咗幾千萬磅，佢幾千萬磅，其實你心水清一計計翻咧，咪就係上一季佢歐聯嗰度分組賽出局嗰度嗰幾千萬磅咯，但係嗰個問題咧唔在於。阿油王蝕得起， 油王蝕得起嘛？ 但係個 FFP 嗰度咧， 唔俾佢過嘛？ 嗰度可以記錄在案， 冇錯啊！ 因為你跟住再豪洗咧，就要睇你嗰盤數噶啦嘛。咁、所以嗰個蝕錢咧，那個意義喺嗰度咯。咁你 但係 AC 呢啲就好大鑊噶啦嘛，冇咗一嚿又。 哦，咁你冇辦法噶咧，都要面對啦。 唔係你等於其實 幾隊波都係啫，大佬。 你當佢係西甲嘅華倫啊？可能未去到馬拉加嘅地步嘅，但你咪當佢好似華倫嗰啲啊。不包都好啲，西維爾啊， 係啊， 嗰啲咯，因為其實佢哋都即係個財政係只有開始賣人。 我哋睇過大家噶啦，即係你望 AC 喺今季個聯賽追翻上去頭五名咧，機會係微嘅。咁但係試下就喺個意大利杯度入手咯。咁周中啊贏翻場嘅，3-1贏嗰隊我都唔知叫佢咩名啦，咩 Pizza 咁樣嗰啲啦。咁就見到阿斯多夫又嚟睇波嘅。啊，咁就正式教咧，就會係跟住嚟緊呢個週末啦。咁啊，主場會對住都係有啲麻煩喎，對住又係一隊癲癲得得嘅喎，維羅納喎。 冇錯啊， 係啊， 呢隊 好似第一循環對過咪輸咗咯。 而家人家係排第六啊，係同國國米同分嘅。 係啊， 佢有權揸歐洲賽嘅。 係啊，有啊，邊個喺度㗎？有啊 ，Lucas Tony 喺度㗎。 冇錯， 呢啲咁啊，所以又係唔易啃嘅。 絕對唔 得。睇下斯多夫睇點啦，即係睇下可唔可以刮翻，即係可以打翻起上嚟啦。咁另外仲有就其實上個禮拜冇乜大變動啊，早幾贏波啦。罗马赢波啦，拿波利赢波啦，头三头马车赢波，所以分数距离其实系即系几乎系一样啦。咁唯独只系呢个费伦就失咗两分啦，咁所以就甩开咗啦。咁费伦甩开咗就其实好捻大镬噶，所以即系睇下马迪争唔争气啦。因为第四同第三喺意甲， 天同地啊， 天同地嚟噶嘛，即系争咗个欧联嘅席位噶嘛。 好啊，咁啊， 仲有冇咩 讲？有冇仲有其他 transfer 要讲啊？ 仲有咩 transfer 啊？有啲咩 transfer 可以讲啊？ 有啲嘅， 阿先帮手揾下。吓， 冇啊，暫時沒有，因為嗰啲關於英超嘅， 大部分人都係。 咁你如果意甲咪係同英超有關，咪係你哋個肥妹仔去咗法甲啊？ 肥妹仔終於我哋咧清洗垃圾行動咧，將近咧見到啲曙光啦。咁就肥妹仔就會將會咧係登陸呢個費倫天拿啦。咁我哋喺足球頻道 Facebook， 我見到阿 EB 都 post 幅相出嚟啦。就見到佢喺度做緊體測啦，剝曬衫，咁就 check 下啲心臟啊，之類嗰啲嘢啦。咁我諗都應該係時候啦。咁跟住就第一件垃圾就將會賣走啦。第二件垃圾咧， 咪真 係 賣得走啊？借走就話。 唔係話借走咁撚大鑊 啊！有傳係借先借後買喎、 啊， 你知意甲啊嘛？屌你真係講咁多意甲都話唔識，唔係嘛？ 你可唔可以 mortgage 㗎？分廿年工得唔得啊？大佬真係唔好借啦！ 好撚有錢嚟， 都係好耐啦，真係。咁啊，係喎，咁啊，仲有蘭尼啦， 係傳 嚇傳蘭尼啊，講埋個傳啦，都係傳聞嚟㗎呢個。咁就係華倫西亞啦，咁華倫西亞就將會有一個新嘅新加坡領隊啊，唔係 領隊， 係 金主， 好似姓林㗎喎，好似㗎嘛，咩 Peter Lim 係咪，好似咁樣。 迪 Lim 啊， 咁就，但呢個有少少高難度啦，首先就係佢其實要揞好大嚿錢出嚟啦。 哇，填氹填得好緊要啊！ 首先要買呢間球會啦，跟住再要保證就要有能力還債啦，咁目前大約華倫嗰個債務咧，大約係3亿欧罗啦，咁仲有美元啦，仲有就係嗰個新球場而家起到半撚坑啦，舊個球場 Mastella 嗰個咧又賣唔撚得走啦，咁佢要好多呢啲全部同財務有關嘅嘢要處理好。先輪到阿蘭尼， 喂， 真係咁啊！1月10日，咁啊，真係唔知點樣點買。 幾得意嘅問題，點解其實點解冇乜強國人去買啲西班牙球會嘅 咧？嚇， 強國人唔買啲西班牙球會， 有冇人答到阿迪咧？ 強國人，強國人係中意睇意大利多噶嘛？因為其實最早攞到嗰個足球開放解嗰、 這 個改革開放之後咧， 係 呢、這個即係同其實同香港睇英格蘭波一樣嘅，其實係有啲先入為主嗰個原因喺度。 我真係覺得，喂，點解內地人唔諗下買間球會嚟喎？ 唔係，我有諗過嘅，其實有啲有諗。 同埋其實同埋 你明白咧，強國人另一個問題咧就係、是。西班牙文呢我真係好懷疑佢哋有幾多識嘅。 唔係都唔係呢個問題，最主要嗰個時差好大問題。 哦、 真係好大問題、大佬半夜啊大佬。 唔係但係佢我諗的嗰個問題又唔係問得好差嘅。即係到依家你意甲都仲未有一隊係有中國人老細。 我諗十幾億美金買得到啩，即係一十幾美金，你為大約80多億人仔。 咁你問題你要威要出風頭，你梗係揀英超㗎啦。 但係英超佢試過有一兩次，曼聯同利記都試過。 買唔到， 但係買唔到嗰個係 political 問題，因為 你錢 英格蘭根本就唔俾你， 唔會俾 你買。咁 你再 try 就唔知會唔會啦。 但係你問題你其他。西甲或者意甲嗰啲， 西甲同意甲可能都有人哋嘅足總可能都有其他顧慮嘅、即係你可能就買咗一對費倫天娜，跟住然之後你就將成間球會有半個範圍變咗做工廠咁樣，有咩大鑊啊？係咪先？或者你揾啲民工走去踢波咁又唔撚得嘅，咁啊即係。是不知道啊，所以呢個問題有待再解答啦，係或者網友有咩睇法可以 講 下，講 下 答下我哋咯。 喂，的總有條留言可以由你負責去講好喎，呢個。 喂，係喎，你答埋先，真係冇乜時間喎。喂 ，Richie 咧就話可唔可以講下咧點樣喺賠率咧係預測呢個球賽結果啊？ 呢個真係唯獨只有的神可以答你啦。 唔係有陣時你會睇到嘅，即係過去啦，過去未有馬會嘅時期啦，即係。外圍開上下盤咧就好準嘅，好準嘅意思係咩？就係、是、好多時都係嘅，強隊主場開球半兩球嘅話咧，基本上係執半個盤嘅，即係話咧你係估計到咧個強隊係會贏嘅。OK， 以前即係亞灣喺98至到2001年為例，咁馬會之後咧就即係開埋足智彩之後咧，咁有一年咧嗰啲盤路咧基本上就亂曬龍嘅，亂曬龍嘅意思就係咩？就係、是、馬會將個水咧提高咗，即係賠俾你提高咗，咁咧就睇到亂曬龍嘅。澳門嗰段期間咧，即係嗰邊外圍開咧。都有陣時係睇唔到，咁去到而家咧好多時睇到係咩？先睇翻主客和啦，就是、你發覺好多時作客低過 1.5 嘅賽事嘅話咧，個賠率如果作客嘅話咧，係真係90%多係開嗰邊嘅，好多時都係咁嘅。咁如果你話只讓球咁計，有陣時會咁樣講嘅，強隊歐聯前作客開平半。平手半球至半球一球嗰啲咧，係會係鬼盤嚟嘅，即係話好多時會可能係和或者係對家咁樣咯。有陣時會睇到啲盤路嘅，就係咁啦。 我唔識答，我都聽。 我冇咁複雜啊。 Richie聽得明啦。 Richie，我角度好簡單嘅啫。啲強強對碰咧，啲賠率側得一邊側得好緊要。例如係，譬如上之前係曼城主場分別對阿仙奴利物浦咧，佢係開出嚟咧係低過 1.7 嘅。咁即係話呢，全世界啲飛係側飄晒落去曼城嗰度嘅，咁應該估計一樣到半一呢，大家當大波咁睇呢，其實正常呢開上盤機會就似乎係大啲嘅、我就咁簡單去睇嘅啫。但如果你話強弱懸殊嗰啲去到 1.1 幾呀或 1.3 以下嘅話呢，基本上預計呢場波呢一強嗰度應該係贏，弱嗰度起碼兩球。 同埋舉多個例子出嚟啦，其實嗰晚呢一陣我哋都會講一講啲英超啦，但係呢啱啱之前禮拜係咪禮拜一定禮拜二晚最後維拉對阿仙奴 ,ok, 阿基就作客嘅，個盤呢就可以讓一球到一球球半嘅。咁呢其實呢好多人呢都會就係買下盤。買下盤嘅意思就話咩呢 ?ok, 讓如果阿基入一粒嘅唔係阿基贏1-0都好呢，都係執半個盤嘅。 冇錯，所以呢呢個禮拜喺間我哋會講啦，但呢個禮拜呢就係車仔對曼聯呢，車仔係得 1.68, 所以呢車仔應該贏。 好， 下一節返嚟再講。 有嘢同我哋講，記得上 www.soccerwise.hk 留言啦。